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32集。 陆延辰第一次穿排爆服是在入伍后第二年，那时排爆服都是1米8标准，几个主动报名的人都是1米7左右，大码排爆服套上来只有陆延辰刚好。20岁不到穿上这么重的衣服，没想那么多。后来去了2连浩特，这更是个冷门，排爆班都是他一手搭出来的，挑出来不少小个子，特制 M 号排爆服，人人一把镊子针线，全是5大3粗的汉子，玩起针线活却是一个个都不含糊。为了应付水银炸弹，每个人用木板端钢球练平衡，甚至上厕所都不放下。和别的班不同，这个班的人只要出任务，非生即死。所以也只有这个班的人会有个特权，每隔2天能给家里电话报平安。上边打了个信号，人群成功撤离。陆延辰套上厚重的排爆服，活动手指，看身边待命的现任排爆班班长，还有秦明宇。 这要立了功，算谁的？我们中队还是训警大队的呀？ 估计不算我们中队的。 先留个遗言呗，陆队。 还是那句，千家炮火千家血，一寸河山一寸金。 这是陆延辰刚到内蒙时老队长说的第一句训话。队长牺牲那天，他哭得像个丧家犬。那天本来是要陆延辰去换人质的，但他硬是被老队长强行按下了，生死一秒人就没了。那帮畜生。归晓整晚人都不舒服，从胃疼到头疼，最后是三叉神经，从太阳穴到眉心，像有人用刀尖弯着神经线，一点点抠着挖出来，每隔10几秒就横扯一下，如此反复，直到后半夜，枕头都被汗打湿了。归晓滚下床，摸索到箱子边上，掀开，将里边放杂物的袋子都倒出来，防晒霜、墨镜、润唇膏、感冒药、肠胃药、阿司匹林、安眠药、止痛药。安眠药和止痛药吃下去，留了满屋子的灯光，归晓又去睡觉。没多一会儿，昏沉着做起梦来。分手这么多年，归晓从没梦到过陆延辰，有时候还想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就白日里多想想，哪怕梦到一次也好，要不然都快记不起他长什么样了。可每每事与愿违。两人过去没合影，在一块时连贴纸照都还没流行，更别说是手机照相。没有影像，全靠记忆。梦里的归晓还穿着校服，捂着在土操场上被摔破的左半张脸，眼泪哗哗地掉着，一面听班主任念叨：“你这小姑娘可真不着调，摔哪里都要护着脸啊，破了相多麻烦。”简直了，用心如刀绞形容都不为过。哭了好几节课，到了晚上，在院里的幼儿园大门外等陆延辰。陆延辰来了，挎着山地车，拖着归晓的下巴，对着路灯看了一会儿。一晚上好不容易憋回去的眼泪又都涌了出来。 疼。 怎么摔的？也不怕破相？ 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？ 疼不疼？ 那破相了怎么办啊？ 怎么摔的？ 你爸妈会嫌弃吗？ 结疤时最难看， 对着镜子看到的都是黑色的一块血疤，左脸颧骨上难看，又不敢接也不敢上药，被校医吓唬说碰不得，碰了就真留疤了。从结疤到好彻底用了两个月，陆延辰也就第一晚问了一次，后来再也不提了，顶多好了之后喜欢用拇指去摩挲他这一块，有过伤皮肤薄，红起来比别处更明显也好看。这一切像有人在按回放，画面飞闪倒退回去。归晓捂着在吐槽场上被摔破的左半张脸，眼泪哗哗地掉着，一面听班主任念叨你这小姑娘可真不着调，她拼命喘着气有意识要醒，可无力冲破梦境。破罐子破摔，她撞开校医室的门，边哭边喊，浑身束缚的重量突然消失了，他身子微微一震动，猛地睁眼喘着气坐起来。 陆晨， 陆晨， 没有光，灯全灭了，睡梦惊醒，意识还没有全找回来，归晓已经四处去找关灯的人。这屋子小，没有沙发那些零碎的东西，想找陆延辰太容易，就在窗台上，一人宽的木质窗台上，陆延辰坐着，一腿搭在上面，头靠着玻璃，盖着他的那件黑色棉服，双臂环抱着，用一种看上去就极不舒适的姿势睡觉。失而复得的情绪冲刷过归晓的身体，他缓缓颤抖着掀开棉被，光着脚跑过去。陆延辰知道他醒了，棉被掀开的时候他就听到了，只是太累太困，精神高度集中的赶路拆弹，骨骼仿佛散架了似的，双重的精神重压来自那炸弹，还有对归晓的愧疚感。于是他成功完成任务，半句废话都没有，谁都不想应付，第一件事就是赶回来。回来已经过了整夜，满是阳光和灯光混在一起，照着额头满是汗水的归晓。归晓在发烧，陆延辰又下去买了退烧药给他喂进去，陪了整天，刚刚才睡。 不是在内蒙古，外省，闹市区。那个蛋很麻烦，我不去不行。 没有回音。他不睁眼也是怕面对归晓，怕他真的生气，是真的怕。那晚在蒙古包就实践过一次，这么多年确实太少接触女性了，尤其是爱的女人。明明十几岁时哄归晓还游刃有余，如今归晓稍有个眼神不对劲儿，他就无从应对。陆延辰没听到任何动静，在睁眼的一瞬间听到归晓小声哭了。归晓紧挨着陆延辰蹲下来，鼻翼一抽一抽的，蹲在那儿哭，还越哭越凶。看着归晓哭，这种滋味非常难说清楚。十分不好受，十分心疼，内疚自责一样都不少。陆延辰甚至在这一瞬有了动摇，假设春节前在医院里接到归晓从加油站打来的电话，能屏住想要见他哪怕一眼的渴望，回绝他寻求帮助的借口，两人从此没有交集，说不定对归晓更好些。不过这些念头转瞬即逝。陆延辰把他从地毯上拉起来，抱到怀里。 我拆迁，他们让我留遗言，我没提你，知道为什么吗？ 归晓哭得喘不上来气，抽噎着不回应，没听到似的只顾着哭。陆延辰抱住他， 拍了拍。 我怕多留一个字，你就真的忘不掉我了。到时候嫁不出去不说，还每年千里迢迢的来二连浩滩上坟。这没结婚呢，搞得和烈士家属似的。这事我觉得你能做出来。 归晓心跳得飞快，止不住，眼泪还掉着，将陆延辰推得离自己有一步远的距离，在一阵抽泣声中轻声说： 我就一句话，陆晨，你给我听好。 到这里，归晓喉咙被什么堵住了，像被火烧一样的疼。陆延辰坐直了身体看着他， 你说 刚才那个循环往复的梦，完全拆散了归晓这么多年在生活重压下累积的冷静和成熟。醒来的那一刻，归晓甚至以为自己还是十几岁的时候，最不敢最不能面对的只有两件事：假如陆晨会和他分手，假如那个伤会让他破相。纯粹直接，毫不掩饰。十几岁的感情最直接，没有那么多现实因素，工作理想，家庭困境，难以启齿的软弱和退缩都没有，不会退缩，不会思考，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，条条大路真能通向罗马。那时候我爱你就是我爱你，如果明天就有不可挽回的意外，你后不后悔因为现实而放弃爱情？归晓突然察觉到，未来的每一天都是意外，人生到处都是急转弯。前一刻还是康庄之渠，迎面就冲上九曲十八弯的盘山路，连小路牌都不给你看，谁会失重脱力坠入山崖，谁又会平稳驶过等下一个转弯，只有老天知道。归晓低声说出了从刚哭时就想说的事儿： 回去我们就结婚，马上就结。 陆延辰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甚至前半秒他还在想假如归晓提出分手要不要答应。随后依照他对归晓的了解，他迅速给自己总结了绝不答应的答案。而现在这寂静的一刹那，他反应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抽根烟，压制无法控制的情绪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